我是想删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宜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宜兰北京，大写的宜，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只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今天我要给大伙儿介绍的这位人物是一位芳香达人，名叫安安。他最大的兴趣就是研究芳香疗法。在他看来，生活中我们遇到的许多问题都可以用香来解决。当然，今天要说的香不是烧的那个香，而是精油的芬芳。那么安安和精油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接下来的时间里就听他本人来讲讲吧。偶然的机遇，他与精油结缘，接触和了解，他爱上了芳香疗法。精油气味到底怎样影响我们的生活？与芳香为伴，他又有着怎样的感受？经历了怎样的故事呢？今天的节目邀请芳香达人安安给您讲讲他的芳香事业。安安， 嗯， 这个啊，女孩子的名字哈，这是你的本名还是那个什么艺名或者网名啊什么的？ 啊，网名，大家都这么叫我。 哦，安安啊，这个因为现在啊，好多人啊，他都觉得这个工作紧张啊， 嗯， 生活压力比较大，是吧？都会想各种各样的方式去放松。 嗯，没错。 对，比如说有人运动哈，有的人呢喜欢看看书啊，甚至有的人呢说去什么聊天啊。哎，逛街呀，反正都是这种减压放松的方式。那么在这个众多的方式当中，现在特别流行的有这么刚才咱们说到的一种叫做芳香疗法。反正哎，你说它是芳香疗法还是说芳香放松法吧，总而言之这样一种方法哈，嗯，就是用这些有各种各样的香气的各种各样的材质的东西做成的，像你说的这精油， 啊，然后呢来使自己达到一种哎身心的那种放松啊，这种调整的这种状态，就是这个味道带给人。当然我觉得这个精油它不仅仅是味道了哈， 嗯， 这个油，这个精油里边是不是也有它的那种物质？ 是这样的， 嗯， 所有的精油它都是由芳香分子组成。 芳香分子， 比如我们中国的藿香正气水，大家都知道那个味儿特别冲。 哎呀，太难闻了。 其实那也是一种芳香分子。 它也算芳香吗？ 对对对。 我的天哪，就是我觉得感觉有点辣，又有点苦，再加上涩，尤其是说，哎呀，要是喝那个水的时候，那简直就无法忍受。 是这样。只是萃取的方式不一样， 哦， 咱中国人都喜欢煮煎，就是煎药， 嗯， 然后像精油呢，都是经过蒸馏，或者是对，或者是其他，现在也有一些新的，比如像二氧化碳低温萃取啊等等一些方式，它会更比中药更纯。 哦， 嗯， 这个精油的话，它刚才我你放在我手上的时候，那个感觉哈，它确实有点像那个我们用的那种油，但是好像往皮肤上一擦，它又没有油了， 很快吸收了。 对呀，不像我们真正的那个说那个吃的那个油啊，或者橄榄油啊什么的，那种滑腻腻的那种，它就没有了。 对，这个精油跟植物油的是有差别的。 哦，它不也是植物提炼的吗？ 是这样，就是植物油不是由芳香植物提炼的。 哦， 它都是 植物的种子，坚果类的 油料植物， 哎对， 花生啊芝麻呀， 哎对，所有的种子就是按照就是照原则说，所有的种子都能提取油，植物油， 就是那种硬的啊，就那个是吧。 嘿，我跟你说，就是像仙人掌， 仙人掌， 仙人掌，你如果喜欢养花的话，你应该见过仙人掌的种子，就是有些品种的仙人掌的种子就像灰尘那么大，一丁点儿， 特别特别细小。 对，但是仙人掌的种子也能榨油。 那得多少仙人掌的种子呀？ 那就特别贵。 我的天哪！就是那你刚才说仙人掌种子榨那油是属于咱们那植物油啊，还是属于你们这种 植物油？ 哦， 就是所有的植物种子榨取的油都是植物油。 您说能吃的是吗？那像 精油其实也能吃， 哦， 只不过它有前置条件。对， 它也是可以，它可以有食用的这种可能啊。但是咱好像没人吃，都是拿它那个抹的多。 对，我刚才不是说植物油吗？ 对， 我现在说一下精油是什么东西。 精油是怎么？ 精油啊，它都是经过高温蒸馏法。一般来说啊，70%-90%的吧，所有的精油基本上都是经过高温蒸馏的。然后呢，它是用什么蒸馏的呢？它有可能有植物的种子，就比如像茴香，或者是就它有一大部分是用种子， 比如刚才你说的花椒， 哎对， 是吧？ 然后还有是用叶片， 叶片， 叶片， 种子叶片放一起吗？ 不是， 也可能单独的， 就是我是说的就是不同种类，因为常用的那个精油有至少差不多200种， 200种， 对，所以呢，它还有一些是叶片，有些是花朵，就像我们经常会提到的，像玫瑰啊， 对对对对， 天竺葵啊，这些都是花朵。 哎， 然后还有一些呢，是用根部， 根部， 对，比如像姜， 哎，这姜能提炼出精油来？ 对， 天哪，这我第一次我就知道可以做姜糖水治感冒哈。 对对，姜能提炼精油，而且姜的精油不但在那个身体方面的疗愈很好，它在这个精神层面的疗愈也很好。 天哪，姜，就咱们吃的那生姜， 是的是的， 好嘛，这个都说哈，这姜还是老的辣，这越老越好嘛。 对，然后还有精油就是木质的，就比如松， 哎，这 很多松科的是木头， 哎，它就本身它就有那种松香味儿啊。 对对， 现在好多朋友喜欢那个玩文玩的呀，都玩那牙柏， 哎， 不管是把件啊、什么串儿啊什么的，哎，就是因为它有那个 松香气 。 对，牙柏应该是百科的 啊，松 柏， 反正都这一类吧。 对对对， 反正我知道，就是像那种比较。好的那种像雪松啊，或者是这种这个柏树啊，它的那个油啊，它自己就会产生一种树脂，好像是可以提炼香水啊什么之类的。 对，其实是一样的，你说的很对，就是我刚才说到木头吧，它必然还有一些精油是用树脂提炼的。 哦，用树脂也可以提炼精油。 对。对 啊，这真是太神奇了！大自然当中的啊，咱不说信手拈来吧，反正你大部分你能够有些东西当然是比较可能很珍贵啊，像您这个叫什么花椒，这个 竹叶花椒， 竹叶花椒好像它比较稀少哈，也有的好像就是我们身边吃用的一些东西， 对对对， 都可以提炼精油， 是的， 那就是说我们随时随地都有机会用他们提炼出来的这些东西来进行一种你是说 更高效的养护， 哎对对，你说治疗也好，说保健也好，说放松也好，总而言之吧，它的这个原材料是非常的丰富的， 是的是的， 那咱就得说的是刚才说咱提了一个说芳香疗法哈，但是我觉得也不一定它就是疗法，因为一提到这疗字就老想到治病哈，其实它只不过就是就算是应该一种应用的方式吧，您怎么来形容你们的这个方式？ 是这样，芳香疗法这个词啊，最早出现是在二战的时候。 这一下子好几十年以前了。 对，那个时候是有一个法国科学算是医生吧， 医生 啊，叫 René。然后呢，他当时是把精油大量的应用在二战的伤员身上。 哦， 他 是一个医生是吧？ 对对对， 用精油给这个伤员使用。 对对对，所以在那之后，等于他总结了大量案例，而且这些精油 比如像我们常见的很多精油，它可以治烧伤啊、刀伤啊、等等很多伤口的上面的应用，消炎、 对 止痛上面的应用，所以这个 aromatherapy 这个词呢就应运而生了。 它最初是应用在医疗方面的。 对，后来呢，这个英国人有两个英国人把他带到英国。 从法国带到英国去了。 对，带到英国以后呢，把它变成了一个就是类似于美容，因为你想战争结束之后， 那就没有那么多伤员了哈。可能都是那个就是 人们希望生活恢复正常。 对对对对对。 而且芳香本身其实是一个非常艺术性的，一种感官享受吧。 哎，他们讲究那种味道。 对对对，而且你想想英国那个天气，很阴郁，而且很寒冷。 对对对。 对，所以芳香疗法一下在英国就获得了非常非常好的反响。所以大家现在就包括刚刚在中国开始普及前些年啊，比如就是2000年左右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有一波热潮。大家知道芳香疗法可能更多的就是美容啊， 美容院，对 啊，然后那个什么泰式按摩呀， 对 吧， 对，就是它会让你的身心放松，可以让你的皮肤细腻，可以让你怎么着怎么着，反正都是这一类的。 对对对。但是事实上就是为什么说它是疗法呢，就是现在在法国、德国、瑞士，就很多国家他们都会通过去解析这个精油的化学成分，有非常详细的化学成分，然后呢，把它应用到临床的各个就是系统的疾病上，甚至癌症。 哇，就是它已经系统化了， 对， 详细的研究过了。 对，就是从可以说是从身体层面到精神层面的很多疾病，它都能够治疗。 是， 哎， 这个这么一说哈，其实我倒想起来，你说这个东西它好像是从国外传来似的，但是咱们其实咱们国家传统的一些东西当中也有类似的。我觉得小时候就是我妈老从那个是药店还是商店买那叫万花油 啊，对， 是吧， 对对对， 那个小瓶，然后里边也是有这种油脂的啊，这个当然好像没有这个精油那么细啊，哎，还是稍微黏黏的那种感觉。哎，它也是比如说拉个口子呀，或者哪儿烫着一下啊，磕了碰了，但是不是特别严重那种啊。 对对。 哎，这个拿出来往上一抹，哎，这个好像它也有一定的治疗作用。 咱现在用的六神其实也是草药主要成分的。 是吧， 其 实咱们那个过去也有这种工艺应该是。 有的。 只不过它没有那个系统的那么研究，把它上升到一种理论范畴而已。 咱中国的中医其实就是草药体系。 对。 这也是欧洲的草药体系而已。对吧， 哎，对，就是反正纯天然吧。 没错。 都是大自然当中生长的一些东西啊，不管它的果实啊、种子呀、甚至说根呢、叶呀，把它应用起来。 对，是这样 啊，取之于自然，这个好像是现在很流行、很环保的这么一种。 是这样的。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这里是人物空间。 那你是因为自己是从哪个角度来讲就接触到了这个芳香的这个疗法呢？ 我相信很多那个芳疗爱好者都跟我一样，就是一开始肯定是受惠于它。 对呀。 我是大概六年前吧，09年的时候，因为生活的一些变故，然后那个时候我开始满脸长痘。 就是生活压力啊，或者工作压力啊，或者甚至说饮食啊，或者怎么各个方面吧，脸上， 他肯定是综合原因。 对，这个女孩子最烦这事儿了。 对，你看，你现在看我的脸，你应该看不出来。 现在非常的好。 当时我就很崩溃。所以呢，可以说市面上所有的只要是能治痘痘的， 是吧， 我都去愿意尝试一下。 是一个战斗的姑娘。 然后呢，我看中医，喝中药，就是国医堂啊什么，我都去了， 也不理想。 就是可以这么说吧，我只要一停药，就药不能停。我一停药， 然后他又回来了 啊、哦， 嗯， 要别停，哎，这听着特耳熟。 然后呢，嗯、然后就直到我买了一瓶茶树精油 哦， 然后 也是无意当中，反正各种方法都试试吧， 就上网搜呗。 哦、 那茶树精油之豆的、嗯，那我就试了一下， 哦， 对我来说特别管用， 就一试就见效， 就是对头天，比如这个地方你觉得哎呀要起痘痘了，你一抹、嗯，第二天你就会发现啊， 下去了。 对它在消， 哦， 嗯，就会特别开心， 嗯， 所以我一下子对这个东西产生了好奇，我就在想这个到底是什么？因为在那之前我也是小白一个， 嗯、 完全不知道精油是什么。 对， 我就说，哎，这茶树精油为什么这么管用？我想知道原因。 嗯 ，OK， 我才知道，哦，精油是原来是植物里面啊这样蒸馏出来的。 嗯， 那除了茶树，还有很多很多种精油。 嗯， 然后我去对比他们的这些用途，当然都从网络上获得知识。 对对。 就发现哦，怎么都是能消炎的呀？ 还能哦，这能消炎？ 对对对，好多精油都能消炎。嗯、我说那这差别到底在哪儿呢？ 嗯， 那我味儿，它们味道又差别在哪儿呢？我就开始买。 就是哎，来一瓶茶树的，再来一瓶松树的，再来 对对对 再来一瓶榆树的，再来一瓶柳树的。当然就是反正就这意思吧。 嗯，对对对，啊、然后我第一次我特别。就记得特别清楚，我第一次买精油， 嗯、 我当时买了800块钱的精油。 八百块钱那得几瓶啊？ 也没多少， 嗯 嗯，因为也不懂嘛， 嗯 嗯，那会儿买了800块钱精油，然后买回来以后，可能差不多20瓶。 哦， 嗯， 20来瓶， 然后我就不知道怎么使， 嗯， 那就赶紧买书看呗， 嗯， 然后买书看。说实话，看完了也不知道怎么使。 精油使用指南有这书吗？ 啊，有有，现在市面上其实蛮多那个、 哦、 就是精油入门的书， 嗯嗯。 嗯嗯，然后着急啊，那就继续买书啊，就是国内的书解答 不 了，不 啊、 那我就买国外的书。 你能看懂那英文原版或者法文原版？ 哎、不不不，这个很多就是、 嗯、 译作 啊，翻译过来的那些著作。 嗯 嗯, 嗯，所以我就开始越来越着迷、哎，我就不停的在研究研究，后来后来干脆就。就专门报相关的学习 好好好、 嗯， 哎，有这样的学习的， 有有有，现在很多， 哦、 尤其去年开始， 嗯、 整个北京，一下子冒出来好多，法系 培训班似的，是吧？ 对对对，他们还会请就是法系的相关的大师啊， 嗯、 或者德系相关大师过来 请过来一个那边的专家啊， 对对对， 在这来讲，然后再给翻译过来让你们听哈、啊。 对， 哎，这个。现在也挺有意思啊！你说都说那个人家办培训班赚那个小孩的钱，哈哈，现在成年人也有各种各样的培训班啊。那就是说，通过你的这个自学， 嗯， 体验啊，自己使用的体验， 嗯、 还有这种这个相关的这种培训班， 嗯嗯， 哎，基本上就把这个东西就了解了，是吧？ 对，我去年还专门去了一趟瑞士，然后去学习。 哦，到瑞士学习去了。 对对对， 瑞士也有培训班。 瑞士有学校。 哦，有学专门学校。 对，就是芳香疗法的学校、 哦。哎，这还真的是挺有意思的啊。那么它这个起源啊，是刚才你说了是这么一个状况，它呢进入到咱们这个周围的生活当中，应该说时间并不是太长。 对， 嗯、那么有个十几二十年的这样的， 可以这么说吧，也就这。 嗯 六七年五六年的事儿。 那基本上你和这个它、的进入是同步在。 嗯， 在走的， 这也是一个挺机缘巧合的事情。 嗯，那么、那你现在等于就是从事的，咱们是专职的去从事这个， 我专职做这个。 哦、 嗯， 看来这个吸引力还是相当大的哈。 是， 也我觉得也比较适合女孩子的这么一种工作。 嗯， 是吧？把这些你所积累的一些。这个知识方法， 对，我想分享给更多的人， 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嗯 嗯，现在这个接触这个的人是不是越来越多呢？ 是的， 嗯， 我就记得那会儿，大概是在2010年左右吧。 嗯 嗯、会有，就我身边可能没有几个人会知道。芳香疗法这几个字， 哎，就是最多的呀， 嗯、 也就是上那个美容院的时候啊，那会儿我陪着我老婆去过啊，这个怎么着呢？我记着有一个灯啊，他们有一个那个、 啊、点熏灯， 哎，对，一个下边是一个灯泡，然后上边有一个小盘玻璃的，一般都是啊、 嗯， 然后把那个精油啊，哎，点那么几滴， 嗯、 放到那个盘上，然后 屋子里就很香， 哎，对，有因为它那个灯泡有那个热量嘛啊， 嗯、 然后就把这个。 给散发出来了，还说怎么好啊，当然我也不懂，那个算是咱们这个芳香的范畴。 对，当然这种就是室内扩香，它能帮助你放松，然后甚至能帮你预防感冒，而且你看咱们北京雾霾这么严重，你完全可以拿它来清肺，就是有一些合适的配方，你就可以拿它来清肺，它能帮助你把那个吸进去脏东西排出来， 就通过你的呼吸， 对对对， 把这个味道吸进去。 嗯， 实际上味道本身它是因为有了某种 芳香分子，对， 才会产生那个味道。 对， 我们也可以说味道它实际上是一种物质。 对，是的， 可以这么理解吗？ 是的， 那么你就是通过了一种呼吸的方式，把这种对身体有益的物质吸收进去了，这样的话在身体里就会产生一个作用，当然它可能不像我们打针吃药那么快， 没错， 是吧？ 嗯， 哎，你像你刚才你说那个，你那个接触到这个以后，它对你产生了一个影响哈。你像你那个从你开始，你让你那么繁长的那么多痘痘，到现在这种状况，大概经历这个大概多长时间呢？ 那会儿2009年啊，然后我差不多2010年。就不长痘痘了， 有不到一年的时间，这个就控制住了。那你现在这种状态，你假如说你还是天天要抹这精油才能不长痘痘呢，还是说它就不怎么长了？ 是这样，其实要是反观当时的我啊，我算是一个个案，就是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病例啊，因为它真的不是单一的，就是去起痘痘，那它肯定跟我当时的免疫力，然后跟我当时的这个情绪状态都有关系，因为情绪首先它就影响免疫力， 哎，对， 所以精油它只是非常非常在短时间内让我看到效果了，实际上。 它对你是一个综合的调整， 对，更多的是一个综合的调整，它帮我提升了整体的免疫力。 咱们好多小姑娘都爱说这么一句话，哎呀，整个人都不好了。好像你那会儿就整个人都不好了。 对。 然后呢，通过这个香味儿啊，通过这种方式啊，让你这个慢慢的整个人他又好起来了。 没错，就是一个自我疗愈的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你们管它叫芳香疗法哈。它其实 还有道理啊。 对，它其实从情绪上对人也是一种，怎么说呢？一种影响。 因为嗅觉啊特别，它和别的五感不一样。比如像我们看到的和听到的，我们都会经过我们的这个边缘系大脑的边缘系统去处理。就是我们之前所受的教育，或者我们所给自己界定的一些 条条框框 、对，你会处理这些信息。 对。 但是嗅觉不会，嗅觉它其实非常原始直接。 直奔主题。 对，你绝对不会说因为厕所的味儿，它更接近某一种味道，你就比较喜欢它，不可能， 不可能， 对， 最直接的啊， 对。 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 好了，讲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又要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声音工坊。 对于过去的忏悔， 爸爸错了，他不应该离开你。 现在我就特别恨自己引老入室。 对于未来的憧憬， 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东西，或者是自己开一些。 对于自由的向往， 任何的事情，无论是面对疾病还是面对困难，主要是你要有一个良好的积极心态去面对它。 今晚拍案，为您讲述案件背后的故事。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传说现代都市中有一间神秘的古董店，只有有缘人才能敲开店门。雅舍里的古物，每一件都有着自己的故事，承载了许多年无人倾听。他们 和老板一起在尘封的时光里默默等待，等待着芸芸众生中的那个命中注定的人。有声剧《雅舍》，作者玄色，北京故事广播，每天21:30，敬请收听。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远方有多远，那就走多远吧。黑夜伴着彷徨，前方迷雾漫长，行囊乱了身体，倦了头依然高昂。别说世界太难，让我走给你看，一起奔跑吧，何必回头看。世界那么的大，这不像个笑话。擦干泪水，迎着风归来，还是少年。坚持是我生命盛开的土壤。A better you, a bigger world。每一步都走向千里外的呼唤，即使小小。前方迷雾漫长，走完了，成全了头依然高昂。别说世界太难，我走给你看，一起奔跑吧，何必回头看。世界那么的大，这梦想可笑吧，擦干泪水，迎着风归来，还是少年。坚持是我的阻挠。填满了行囊，只能挥别脸庞，未来是